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12集。只见这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倚靠着红色的宝石墙壁，嘴边仍旧挂着那抹让人厌恶的笑。他用下巴指了指刚才三人走错的那条走廊，说： 那两个卫兵你们看到了吧，比之前所有的卫兵都厉害，卫兵有实力的差别，接下来如果再选错路，我们遇到的卫兵的实力很可能会越来越强大。所以我不信他，我不走那条路。顿了顿，娃娃脸笑道：哼，之前我好像说过，大家都叫我幸运布鲁斯。赵赵，你跟我一起走吗？ 唐默目光奇怪地盯着娃娃脸的脸庞，他就这么静静地看着，看得娃娃脸都保持不住笑容了。这时唐默说：为什么选中间这条？ 我乐意呀。 娃娃脸笑嘻嘻地说：怎么样，走吗？唐默收回视线：我和他走右边这条。娃娃脸摊摊手，没有再劝阻。三人分成两队，娃娃脸一个人走到中间那条走廊的入口跟前，唐默和小男孩走到右边的走廊入口前。这小男孩有点犹豫地看向娃娃脸，娃娃脸朝他招招手，小男孩立刻收回视线，还是决定跟着唐默。娃娃脸十分遗憾地说： 所以真的就在这里分别了？ 唐默冷冷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娃娃脸看到唐默这副模样，唇边的笑容更加灿烂，他叹了口气： 哎，你还是挺有趣的，希望以后能再见到你了。 说着他抬步就要走进中间的走廊，这时唐默突然开口：你一定要走中间的走廊？娃娃脸脚步一顿，他转头看向唐默，目光打量。娃娃脸笑了： 怎么又决定和我一起走了？ 唐默说：我们两个人走右边的走廊，你一个人走中间，如果你选对了那就算了，如果你选错了，碰到两个和左边走廊一样强大聪明的卫兵，布鲁斯先生，你逃出来的几率不足五成，和我们在一起有个照应，哪怕右边走廊是错的，三个人更容易从卫兵手里逃出来，你活下来的几率更大。仿佛没听见唐默说的话，娃娃脸不以为意地说： 所以再见了。 娃娃脸一脚踏进中间的走廊，他哼着小曲儿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轻轻松松地走着。正在这时，他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他走调的歌声顿了一拍，转头看去，只见璀璨华丽的宝石走廊里，一个清秀青年和一个小男孩从走廊的入口走了过来。娃娃脸低笑一声： 哼，赵赵，你又想和我一起走了？ 唐默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这个一脸笑容的娃娃脸，他就这样看了许久，看到娃娃脸故意也盯着他，似乎想回盯过来。就在小男孩都觉得哪里怪怪的，想要开口打破沉默时，唐默笑了，他勾起唇角： 哼，又见面了，布鲁斯先生。我想了想，三个人总比两个人好，哪怕你选错了，至少我们三个人活下去的几率更大，所以还是一起走吧。 娃娃脸从鼻子里发出一道笑声，他没说话，继续哼着自己走调的小曲往前走。这一次中间的走廊是对的。走了半分钟，三个人走到一个岔路口，这一次有四个岔路。小男孩为难地看向唐默，谁知道这次唐默居然没有看向他，而是看向娃娃脸。 没想到你这次还真猜对了，布鲁斯先生。 娃娃脸说： 我说了，我一向很幸运， 唐默说，不如这一次再让你来决定从哪儿走。听了这话，小男孩松了口气，娃娃脸却眯起眼睛看着唐默，你说让我来决定，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让小朋友继续选路好了。唐默随意地说，你们两个人都挺幸运的，相比我来说，随便你们哪个人来选路都没什么问题。父顿了顿，唐默说，小朋友，你选哪条路？没想到最后还是要自己来选路，小男孩说， 右边吧。 娃娃脸笑道，我也选右边。唐默说，这么凑巧你们选的一样，那就选右边好了。走在右边的走廊里，唐默和小男孩走在一起，娃娃脸一个人走在一边。他仿佛习惯了这种被队友戒备的事情，他淡定地往前走，只是目光时不时地看向唐默。他隐约感觉有哪里不对，他仔细地观察着唐默，从头到脚地扫视过一遍后又收回视线，真的没有任何异常，最多就是对他的态度稍微好了一点。不过很快，娃娃脸又被唐默无视了。唐默基本上只问小男孩要往哪里走，根本不管他。只有在岔路很多的时候，他才有可能纡尊降贵地参考一下娃娃脸的意见。每次唐默询问他想走哪条路，娃娃脸的脸上的笑容都会更灿烂一些，仿佛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事。三人便这样走了两个多小时。当走到第七个岔路的岔路口时，三人都停住脚步，沉默了，没有开口。其实从第一次碰到三岔路的岔路口时，我们都知道了，这个游戏不可能就这么随便的让我们走下去。唐默忽然开口，娃娃脸和小男孩都看向他。唐默望着这七条一模一样的走廊，目光平静。一共三个小时的时限，宝石走廊里有999个岔路口，平均下来，我们从一个岔路口走到另一个岔路口需要30秒，那三个小时就是10800秒，我们一秒钟也不浪费，最多可以走360个路口。小男孩说， 是的，这件事我一开始就知道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多岔路的问题。 两个多小时前，小男孩就想提醒唐默这件事。小男孩说， 黑塔的游戏规则里说每个岔路口一定至少有一个是死路，你们也知道这条规则吧？如果是二选一的岔路口，那不用说，不是一就是二，我们哪怕走错了，只要回过头重来就肯定是正确的路。但万一是多岔路的岔路口，假设是三岔路口，两条路都不会遇到卫兵，只有一条路的尽头有卫兵，那我们就很容易选错了。因为我们照着一条路走下去，一开始可能没错，但最后很可能会碰见所有岔路都是死路的情况。 小男孩抬起头， 黑塔没有说岔路口一定有一条路是正确的路。 唐默看着这个冷静理智的小男孩说， 是，或许有一次我们会遇到一个岔路口，所有的岔路都是死路，因为我们从很早以前就走错路了。在某个多选一的岔路口，我们选择了一条看似正确其实错误的路，走这条路我们早晚都会碰到死路。这就像迷宫，一个短暂性的通畅路段不意味着它就是连接终点的路，很有可能过了很久我们才发现那通往了一条死路。 娃娃脸举起手， 所以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吗？ 唐默看了他一眼， 当然有用。首先从时间上来说，我们根本不可能走完999个路口。其次，我们走错路口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一，而且只要走错路就会遇到卫兵。如果卫兵的实力能够逐渐变强，我们早晚会被他们击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根本看不出怎么离开这条走廊，根本不该有人能走出去。 娃娃脸落井下石， 可是有人走出去了哟，那两只乌鸦不是说过有个小女孩走出了神奇的宝石走廊。 在进行第一个支线任务时，唐默、娃娃脸和白灵女 曾经听到两只乌鸦聊天，他们说有个小女孩离开了红桃王后的宝石走廊，她是唯一一个离开这条走廊的。唐默淡淡地说，是，我知道，所以肯定有离开这条走廊的方法。娃娃脸收敛了笑容，小男孩也意识到了什么，他看向唐默， 你发现正确的路线了？ 唐默低头看向他，你还记得那个雕塑喷泉吗？他不是耶梦加德，也不是其他任何的神话人物，他就是仙卫蛇，他是无限大。娃娃脸笑容一顿，他似乎明白了什么。小男孩也慢慢睁大了眼睛，过了半晌，他惊讶地说， 无限大，莫比乌斯环，永远只有一个曲面。 唐默说，是，你在之前的支线任务里看到了那个雕塑喷泉，而我看到的是一些很奇怪的曲线，我一直觉得这些曲线有点眼熟，却怎么都想不起来他们到底哪里熟悉，有什么共通点。直到刚才我才慢慢明白，你的巨蛇雕塑意味着无限大符号，意味着首尾相连，意味着一个莫比乌斯环。19世纪，数学家莫比乌斯发现将一根纸条翻转180度，在首尾粘连，得到了一条神奇的环带。这条环带只有一个曲面，用一支笔在环带上做线，无论如何，这根线都会回到原点，形成一个闭合的环。这就是莫比乌斯环。火盆上的线条大多是一个闭合的图形，甚至在一些扭曲的曲线中，还直截了当地藏了一些无限大的符号。只是这些我都没有注意到。唐默说，或许那三个紫色队伍的玩家，他们也看到了其他提示，可惜他们没能活下来，将线索分享给唐默三人。所以直到现在，唐默才明白，黑塔的前两个看似简单的支线任务，其实一直在给玩家提示如何离开宝石走廊。宝石走廊是一个莫比乌斯环，哪怕你走完999个岔路，哪怕你把每一个路口都走了一遍，你也永远走不出去，因为它首尾相连。明白了这一点后，小男孩又说， 但是知道了又怎么办？我们到底怎么才能出去？ 唐默看着小男孩，余光里瞥见娃娃脸也兴致冲冲地看着自己。唐默淡定地说，你看过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吗？这是很出名的儿童读物，翻拍过很多部影视作品，小男孩当然看过。他点点头。唐默说，其中也有一个红桃王后，也有一个小女孩，她叫爱丽丝。在那部小说里，红桃王后对爱丽丝说了一段话，这段话后来衍生出了一个很出名的知识理论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